品读十分，韵味真情依旧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冯骥才的获奖小说《俗世奇人》中的《狗不理》和《燕子李三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大家欣赏根据孟称舜的剧本《桃花人面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听《狗不理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天津人讲吃讲玩不讲穿，把讲穿的事儿留给上海人。上海人重外表，天津人重实惠。人活世上，吃饱第一。天津人说，衣服穿给别人看，肉吃在自己肚里。上海人说，穿绫罗绸缎是自己美，吃山珍海味一样是向人显摆。天津人反问，那么狗不理包子呢？吃给谁看？谁吃谁美？天津人吃的玩的全不贵，吃的解馋玩的过瘾就行。天津人吃的三大样，十八间麻花、耳朵眼炸糕、狗不理包子，不就是一点面、一点糖、一点肉吗？玩的三大样，泥人张、风筝卫、杨柳青年画，不就是一块泥、一张纸、一点颜色吗？非金非银非玉非翡翠非象牙，可在这儿讲究的不是材料，是手艺。不论泥的、面的、纸的、草的、布的，到了身怀绝艺的手艺人手里一摆弄，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了。运河边上卖包子的狗子是当年跟随他爹打武清来到天津的，他的大名高贵友只有他爹知道，别人知道的是他爹天天呼他叫他的小名狗子。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不好活，都得起个贱名，狗子、狗剩、梆子、二傻、疙瘩等等，为了叫阎王爷听见不当个东西，看不上、想不到、领不走。在市面上谁拿这种狗子当人，有活叫他干就是了。他爹的大名也没人知道，只知道姓高，人称他老高。狗子人蔫不说话，可嘴上不说话的人心里不见得没想法。老高没能耐，他卖的包子不过一块面皮包一团馅儿，皮厚馅少，肉少菜多，这种包子专卖给在码头扛活的脚夫吃。干重活的人有点肉就有吃头，皮厚了反倒能扛时候，反正有人吃就有钱赚，不管多少能养活一家人就给老天爷磕头了。他家包子这点事儿，老高活着时老高说了算，老高死了后狗子说了算。狗子打小就从侯家后街边的一家卖杂碎的铺子里喝出赌仙汤，他就尝试着拿赌汤排骨汤拌馅儿。他还从大胡同一家小铺的烧麦中吃到肉馅下边油脂的妙处，由此想到要是包子有油，更滑更香更入口更解馋，他便在包馅时放上一小块猪油，之外还刻意在包子的模样上来点花活， 皮捏得紧，褶捏得多，一圈18褶，看上去像朵花，一咬一兜油，一口一嘴鲜。这改良的包子一上市，像炮台的炮一炮打得震天响，天天来吃包子的比看戏的人还多。 狗子再忙也是全家忙，不找外人帮，怕人摸了他的底。顶忙的时候，就在门前放一摞一摞大海碗，一筐筷子，买包子的把钱撂在碗里，狗子见钱就往身边的钱箱里一倒，碗里盛上10个8个包子就完事儿，一句话没有，你问他话他也不答，哪有空答，这便招来闲话。狗子行啊，不理人了。别的包子铺干脆骂他狗不理，想把他的包子骂砸了。狗子的包子原本也没有店名，这一来反倒有了名，人一提他的包子就是狗不理，虽是骂名也出了名。天津卫是官商两界的天下，能不能出大名还得看是否合官场和市场的口味。先说市场，在市场出名要看你有无卖点，好名没人稀罕，骂名人人好奇。狗不理是骂名，却好玩好笑好说好传好记，里边还像有点故事。狗子再把包子做得好吃，狗不理这骂名反成了在市场扬名立万的大名了。再说官场，三岔河口那边有2-3个兵营，大兵们都喜欢吃狗不理包子。这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来天津，营中官员拜见袁大人，心想大人山珍海味天天吃，早吃厌了，不如送2屉狗不理包子，就叫狗子添油加肉，精工细作蒸了2笼，赶在午饭的时候趁热送来。狗子有心眼，在袁大人用餐时先送上狗不理。人吃东西时第一口总是香，袁大人一口咬上去，满嘴流油，满口喷香，大喜说，我这辈子头次吃这么好的包子。营官自然得了重赏。转过几天，袁大人返京，寻思着给老佛爷慈禧带点什么稀罕东西，谁知道官场都是同样想法。袁大人想，老佛爷平时四海珍奇骂见不着，鱼翅燕窝骂吃不到，花上好多钱太后不新鲜，不如送上几天前在天津吃的那个狗不理包子。就派人办好办京，弄到京城，花钱买好御膳房的人，赶在慈禧午间用餐时蒸热了最先送上，并嘱咐说，这是袁大人从天津回来特意孝敬您的。慈禧一咬，喷香流油，勾起如狼似虎的胃口。慈禧一连吃了6个，别的任骂不吃，还说了这么一句，老天爷吃了也保管说好。这句话跟着从宫里传到宫外，从京城传到天津，金口一开，天下大吉，狗不理名满四海，直贯当今。 再请听燕子李三儿。光绪末年，天津卫出了一个奇人，叫燕子李三儿，人叫李三儿，燕子是他的绰号。他是个天下少见的飞贼，专偷富豪大户，每偷走一物必在就近画下一只燕子做记号，表示东西是他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儿偷的。偷的都是富贵人家，官府必然下礼缉拿，但李三儿的功夫奇高，穿房越脊，如走平地，遇到河面还能用脚尖点着水波而行，从这岸到那岸，这手叫蜻蜓点水，轻功不到绝顶绝对学不会这手。燕子李三的事儿闹了半年，在城里城外10多个富人家窃去的宝贝旁留下了那个燕子的记号，府县的捕快使了不少计谋逮他，却连李三的影儿也没见过。有的说模样像石谦，一身紧身造衣，长筒软靴，深夜出来行道，人混在夜色里绝对看不出来。有的说他长相和杨祥武一样，嘴唇上留一撮两头向上翘的小黑胡，更是燕子的来历。于是一时间，留小胡子的人走在街上总会招人多看两眼。后来又有人说，什么石谦杨祥武都是戏迷瞎诌的，此人肯定长相平平不惹眼儿，白天睡觉半夜出行 像蝙蝠。这李三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为嘛以前从没人说过？肯定是新晋打外地窜来的。天津卫有钱的人多，有钱的人宝贝多，就把李三这种人招来了。传说这个李三是河北人，燕赵之地的人身上都有功夫，还有说的更有鼻子有眼，是吴桥人。吴桥人善杂技，爬杆走绳，如履平地。说法虽多，谁也没见过，愈见不着愈瞎猜，愈猜愈悬，愈神愈哏。甚至有人说这李三就是几个月前刚打外地调任天津的县太爷。县太爷是河北人，人瘦如猴，能文能武，还爱财，甭管是不是他，反正说的挺好玩，愈说愈有乐子。天津人就好过嘴瘾，往里是吃，往外是说，说美了和吃美了一样痛快。不过这飞贼李三在人们嘴里口碑不坏，反正他不偷穷的，不但偷富还济贫。东门那一家穷人欠着房租还不上，被房主逼得无奈，晚上在屋里哭哭啼啼，忽然打后窗扔进一包东西，打开一瞧，竟是不少银子。令这家人更惊奇的是，包袱一角画着一只小鸭。这家人急忙出去谢恩人，跑到门外一片漆黑，早没了人影。听说最有机会看到李三长相的是蹲在城门口讨饭的裴十一。李三把一纸包钱亲手搁在他手心里，可裴十一是个瞎子，只捏到李三的手，这手不大却挺硬，虽然脸对脸，嘛也瞧不见。这一来，李三在人们口里就更神奇了。 一天，燕子李三在天津卫把偷窃一事做到了头，他偷到天津最大的官直隶总督荣禄老爷的家。这天，荣禄的老婆早晨起来梳妆，发现梳妆匣子里的一个珍珠的别针不见了，这是她顶喜欢的一件宝贝儿，珠子大小跟葡萄差不多，亮得照眼。这么大的珍珠在海蚌里得500年才能养成，当年荣禄想拿它孝敬老佛爷，他都死活不肯，丢了这东西跟他丢条命差不多。最气人的是，在放别针那块衬绸上画了一只燕子，这纯粹是和荣禄老爷叫板，气得荣禄一狠劲咬碎一颗后槽牙。荣禄也不是凡辈，他在大堂中间放一张八仙桌，桌子中央摆了总督的官印，上边罩一个玻璃罩子，然后放出话去，说这天晚上他要关上大堂门，堂内不设兵役护守，只他一人坐在堂上守候着官印，他要从天黑守到天亮，燕子李三有胆量有本事就来把官印取走。这话一出，算和李三较上劲了，而且总督大人保准能赢。想想看看，虽然大堂内没有一兵一卒，可是堂外必然布满兵力，大堂的门关着，官印在玻璃罩子里边扣着，总督又坐在堂上瞪圆眼守着，李三能耐再大怎么取法？再说门窗全都紧紧关着，怎么进去？钻老鼠洞。这天夜里，总督大人就这么干了，桌子摆在大堂上，官印放在桌面中央，罩了玻璃罩子，然后叫衙役推出大堂，所有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总督大人自己坐在公案前燃烛读书，静候飞贼。从天黑到天亮，总督大人只在近五更时困倦难熬时略打了一个盹，但眨眼间就醒了，整整一夜没听到一点动静。天亮后打开门窗，阳光射入，仆役们也都进来了，只见那方官印还好好的摆在那里纹丝不动。总督大人笑了，说道，燕子李三儿只是徒有虚名罢了。这时收拾官印的仆人掀开玻璃罩子时，忽然发现官印朝南一面趴一个虫子似的东西，再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一只毛笔画的又小又黑的小燕子，燕子李三儿画的。总督大人目瞪口呆，猜想是不是自己五更时那个小盹儿给了超人燕子李三儿可趁之机，但门窗是闭着的，他怎么进来的，怎么出去的，衙门里上上下下没人能猜得出来。真人能人全在民间， 很快民间就有了说法，说李三儿是在大堂还没有关门窗时飞身进来，躲在了大堂正中那块清正光明大匾的后面，待到总督大人困急打盹时下来把事儿干了，然后重回匾后藏身，天亮门窗一开，趁人不备飘然而去。这说法合情合理，可是总督大人纳闷，李三儿当时为什么不拿走官印，只在上边画个小样？人们笑道，官印李三爷能拿却不拿，就是告诉你那破东西只有你当宝贝儿，谁要那个。 好了，冯骥才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《俗世奇人》组本中的短篇小说《狗不理和燕子李三儿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现在作家写短篇，能写得和冯骥才一样传神的可能不少，但是能在和冯骥才一样的短的篇幅内和他写的一样传神的就不多了。既短小精悍又深刻传神，这说明冯骥才具有超长的语言功力和结构故事的能力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孟称舜的剧本《桃花人面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古时候有个柏林郡，柏林有个才子叫崔护，崔护博学多才，诗文锦绣。崔护长得也很英俊，可以说是才貌双全。崔护20岁这一年，京师开科考试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崔护便上了路。他来到京师长安，在客店住下，从早到晚温习经史，空闲时游览京城名胜古迹。这一天，崔护独自一人出了南门，接着又向西沿着一条小河信步走去。时当清明佳节，几场春雨过后，远山早已涂上了一层翠绿，堤岸上行行垂柳随风摇来摆去，惹人喜爱。河堤上上坟祭扫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。 崔护一路欣赏着春景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一座村庄。这村庄三面环山，中间一条小河绕村而过，流向东方。 小河两岸水鸟嬉戏，崔护看着这山庄的景色，心中暗暗称奇。 好一个优雅的山村呐！ 一打听，这山庄名叫桃花村。 崔护正行走间，一条小河挡在前面，河上有一座木桥。崔护抬眼望去，只见河对面有一座庄院，黄土垒墙，茅舍三间，微露檐顶，几枝桃花从院里伸出，粉红色的花朵点点团团，在春日的阳光里显得尤其娇嫩。崔护觉得口渴，想找些水喝，便过了小桥，来到长着桃花的庄院外。两扇对开的白板门紧闭着，他举手叩门，没人应声。 正在他踌躇不定的时候，忽听得院里有女子笑声。崔护顺声看去，只见门缝的后面有一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忽闪忽闪地看着自己。崔护说， 小生游春到此，口渴难忍，向大姐讨杯清水一解干渴。 一会儿门开了，一位少女手捧一杯茶水走出， 崔护深深作揖，目光正好落在少女的一双绣花鞋上。只见淡蓝色的绣鞋上端端正正地飘落着两朵桃花。 再定睛一看，那两朵桃花都是手工绣的，栩栩如生，和树上盛开的桃花毫无分别。崔护心里叹道， 如此高妙的女工，不知出自怎样的一双巧手呢？崔护微微地抬起眼皮，目光正停在少女的那双手上。只见白兮兮、软嫩嫩、不短不长、不瘦不胖的一双手，真是好看。 那少女将茶杯放到门前的石墩上，扭过身去站在那里。 崔护心不在焉地端起茶杯，一扬脖，一杯茶水少说也有半杯洒在前襟上，不觉哎呦一声。 少女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着崔护，这时四目相对， 只见他那粉里透着淡红的脸蛋儿，犹如一朵初绽的桃花，两只天生的笑眼像两泓清澈的山泉，黑黑的眸子闪动着光泽，两道眉毛又长又弯。此时崔护早已忘记了干渴，像傻子一样发呆地看着他。 少女羞红了脸，拿过水杯一溜烟地进了院子，转身关上了院门。崔护如梦初醒，急步上前一步，向着大门作揖，鼓足了勇气问道， 敢问小姐芳名？ 其实少女从门缝偷看了崔护之后，便喜欢上他了，方才见他那多情憨厚的样子，更加喜爱。 听到崔护的询问，便含羞轻声地答道， 民女姓叶，名真，小名叫桃花。崔护听了拍手赞道， 好一个桃花，只是桃花虽美，怎比小姐的芳容啊。 一句话，早羞的桃花两颊绯红。这时又听到崔护说， 小生柏林人士，姓崔名护，年方20，尚未娶妻。 听了这话，桃花羞得一下子用手捂住了脸。崔护又在门外絮叨了一阵，听听院中没有动静，自己便没趣儿的悻悻地转身要去。临走又恋恋不舍地对着紧闭的大门说， 小生今日得见小姐，真可谓三生有幸，不知何时能再睹小姐芳容。 说罢一步三回头地离去。 崔护走上小桥，停下来回头看去，见小桃花正从墙头上探着身子，用手拨开那伸出的几只桃枝，恋恋地望着自己。那几只粉白色的桃花如今被落霞染上了一层红色，活泼艳丽。桃花姑娘的脸庞在粉红色的桃花中显得更加俏丽。崔护见了，不由自主地飞步下了小桥，直奔桃花而去。没等他跑到墙边，桃花姑娘早已躲到墙后去了，只剩下那几只桃枝在晚风中摇来摆去。 崔护伸手折下一只桃花拿在手中，愣了许久，忽然他想起明天就是开科的日子，便对着墙里说， 桃花小姐，今日天色已晚，